急坏，他恨不一步就赶到河北去，一是见大哥刘备的心切，二是赶快逃离险境。他最怕是曹操亲自来追他，要把他追回去，你说那可怎么办？关云长正在着急呢，忽听背后马走轮铃声，他扭向回头，这么一看，远处里尘土飞扬，不好，追来了。这时就听后边有人喊：“云长将军，且慢行一步。”云长一听声音，听出来是张辽在喊他。这些车仗和从人都吓坏了，都瞅着云长那一死二将军，咱们就这二三十人，这可怎么办呢？他告诉从人们，你们赶快顺官道简直给我往前走，一步不停，是越快越好，在前面等我，我是随后就到。从人们答应一声，推起这车就顺着官道跑啊。云长一拨马，立马于桥头手按青龙刀等着张辽，张辽的马就到了。哎呀，云长仁兄，您怎么走得这么急呀？关羽脸上没有笑模样，这什么时候，有什么可笑的？他大声断喝：文远仁兄，莫非要将我关羽追回许都不成？你要把我追回去吗？张辽赶忙摆摆手：并不是啊，云长将军，丞相知道云长仁兄要离开许都去河北寻兄，是派我赶来挽留您一步，丞相准备前来亲自给您饯行，别无他意。哼！云长哼了一声：就是丞相率领上万铁骑，几十员大将，我也不回许都，宁愿在此决一死战。说到这会儿，他惨眉这么一挑，凤目就瞪起来。张辽倒吸口凉气，赶快往回一带马，关公横刀立马于桥头之上。他回过头来看了看，他看什么呀？看看二位皇嫂的车仗，现在车仗走出去好远了。关公心里头有点踏实了。他二次转过脸来看，随着这滚动的尘沙，曹丞相带人已经来到桥前。呵，看曹操的左边是荀彧、荀攸、郭嘉、程昱、吕虔、满宠啊。曹操的右边是大将张辽、许褚、李典、乐进、于禁、徐晃、夏侯惇。曹操手提丝缰，在队列的正居中，队伍一字排开。一看那些文官呢，端坐在鞍桥上，肋下佩剑，手提马鞭，一个个倒是挺文静的。哎呦，曹操手下这些武将可使人有些紧张啊，个顶个是披挂整齐，盔甲鲜明，刀枪在手，横眉立目，剑拔弩张。瞅那架势，就等曹丞相一声令下，他们是跃马向前，就要把关公给杀死在桥头。关公此时心里也很紧张啊，他在想，看来曹操不向前来给我送行，这是要把我追回许都，也许把自己杀死在霸州桥。本来嘛，自从屯土山约三世之后，自己跟着曹操到了许都，曹丞相待自己甚厚啊。可今天呢， 自己是挂印封金，不辞而别，曹操一定是很不高兴。哎，关羽把心这么一横啊，你就是把关某碎尸万段，我也不能跟你再回许都了。别看关羽内心那么紧张，你从外表是半点儿也看不出来，只能看这位关将军还是那么傲气十足，威和凤目，手捻长髯，倒提青龙宝刀，好一派大将风度。在曹操手下这些武将都给气晕了，那武将胯下的战马也好像明白他那主将的心情，要打仗了，这蹄跳跑好，鬃尾乱扎，那意思就等他们这主将一抖缰绳，这马就过去了。可以说曹丞相手下这些员大将是擦拳摸掌，不都是那样，也有两员将悄悄地一劲儿蹬这缰绳，直往后边哨。谁呀？一个是张辽张文远，一个是徐晃。这俩怎么会往后撤呀？嗨，这俩感情都是关公最好的朋友，尤其是张辽啊。关公为救张辽性命，曾经给曹操下过跪呀，不是在白门楼上吗？所以张辽一直感念不尽。徐晃呢，自从云长来到许都，徐晃将军就对关羽是十分敬重，赞佩他这个人耿直重义。所以呀，按着张辽徐晃来说，今儿根本连追都不能追，人家关羽有话在先，知道哥哥的下落就得走，咱们干嘛来呀？哎，因为这个，所以这二将啊把这两匹马直往后边吞。此时曹操在马上一拱手，二将军因何不辞而别呀？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就走了呢？云长一听，哦，唰，他把青龙刀的刀头往铁木梁上这么一搭，是左手一摁刀头，丞相，楚关某甲胄在身，不能下马十里，望丞相海涵。曹操一听，哼，心说我明白，你没法下马，我带着这么多的人，你能不加我的小心吗？哎，二将军不必多礼。曹操嘴里这么说着，上下打量着关公。哎呦，曹丞相这时候心里头好不是滋味哦，难过了。是世间的那些生死离别的难过吗？不是，曹操和关公可不是个人之间的感情。这位曹丞相自打随各路诸侯发董卓的时候，不是关公有一次温酒斩过华雄吗？哎，就打那时候起，这位曹丞相就喜爱上关公这员大将，他老想把关公收归在他的部下。屯土山关公约了三世啊，关公提的那些条件曹丞相不是都答应了吗？那不过是个权宜之计呀。他给关公那么多的优厚待遇，是想用恩惠压倒关公对刘备的情谊。特别是刘备当时不是下落不明了吗？说不定还许真死在乱军之中了呢。曹操想，要是那样，关公不就死心塌地保自己了吗？曹操他觉得已经有了八成把握了，没想到哦，现在关羽是挂印封金走了。 用现在的话说，此时此地，您说曹操他能不遗憾吗？ 他还不能采用程昱那些谋士的主意呢。程昱不是告诉曹操最好把关公杀了吗？不行啊，屯土山约三事是自己当面亲口答应的，自己现在身为宰相，不能失信呢。除掉一个关羽可不要紧，那可败坏了自己的名声，对自己今后网罗人才也不利呀。所以今儿个曹操不但不能杀关公，反而还得做个整人情，他才亲自来到霸州桥前给关公饯行。这么一来呀，曹操心想，这更显得自己大度能容，是言而有信了，使以前对关公那些种种优待也更加圆满了，这叫有头有尾。曹操知道关羽是个义气深重的人，他一定会感念我，感念我这些好处，将来说不定还能用得上呢。今儿个我曹孟德先把这春风刮到这儿，知道哪会儿来阵秋雨呀。想到这会儿，他又一拱手，二将军，你走得太匆忙了，我是特地前来率文武给你送行，这是其一。其二，我怕你一路上囊中缺乏，特地来送川资，我给你送路费来了。拿了过来，曹操一摆手，见后边催过一匹马来，马上端坐着一员将，手里端着一个朱红油漆的大盘子，盘子里边铺着一块红绒，绒上边放的就是马蹄金，黄灯灯是金光缭绕。把这钱你带着吧，穷家富路送路费来。云长摆了摆手，丞相，你赐我金银够多的了，我在丞相跟前并没立什么汗马功劳，将不立功受礼有亏，请您把这些钱发散给众位军校吧。曹操一听，二将军，你的功劳太大了，我给你这点钱呐，简直是补不过万分之一了。在白马坡前斩了颜良，在延津一战诛了文丑，你立了多大的功劳啊？这几个钱怎么能算酬劳得了啊？可是这笔钱你既然不要，有了，我还给云长你做了锦袍一件，今天我给你送来了，留个纪念吧。说到这会儿，曹操一回身，让人把锦袍拿过来，有一员将翻身下了马，手里头拖着这么一个盘子，盘子里边放着一件绿缎子做的锦袍，下金边，走金线，龙探轴，蟒翻身，海水江崖，宽片云锦，哼，又是最好的锦缎做成的呀。把这件锦袍往起这么一拖，举过头顶，按照寿礼的规矩来讲，虽然说曹操一口一个赠，实际就是赐，那是跟关云长说的客气话。作为云长来说呢，就应该立刻翻身下马，双手把这件锦袍接过来，立刻穿上，这是个骑马的礼节，关羽不是不懂，可是他不能下马，这要一下马受了暗算怎么办呢？你说不下马，刚才那金子给你，你不要，说给众家将士分一分吧，这袍怎么办呢？得接过来，又不能下马接。关羽这么一着急，急中生智，嘴里边说着多谢丞相，唰，他一抬手，把青龙大刀往前这么一伸，举着袍，那战将脸都白了，心说坏了，我这儿给二将军您赠袍，您怎么在我跟前抡大刀啊？看来这玩意儿玄乎。其实 云长跟他一无仇二无冤，怎么能够给这现刨的来一刀呢？那么云长将军要干嘛呀？他拿这青龙刀的刀尖轻轻的这么一挑，通，把这件锦袍给挑起来，随后把这刀刷往回这么一带，一个棒的刀花唰，把锦袍就披在身上。他赶忙左手这么一带缰绳，左边的脚尖一点蹬，右腿一敞蹬，科技盖一点，这飞虎山啪，赤足胭脂兽一打旋，马头朝后，马尾朝前，马尾巴冲着曹操。看这意思，云长将军撒马要走了。云长确实是这么想的，少啰嗦吧，时间不能太长，长则生变，我赶快追赶车辆为上。他真的要走，曹操目不转睛就看着云长的背影，心里说，二将军你就这么走了，礼貌不礼貌且不提，是不是有点太绝情了？曹操刚想到这儿，哒哒，云长把赤兔兽勒住，他也觉得这样一走有点太难为情了，还得说句话。关羽在马上这么一抹身，左手一推长髯，右手唰，一个苏秦背剑，把青龙刀往背后一背。曹丞相，云长多谢丞相赠袍之情，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我望丞相多多保重，你我后会有期，相逢有日，云长去也。说了罢，小斧一撞铁木梁，俩脚一磕飞虎山，哇，赤兔兽像脱弦箭一样奔上了官道。这时候在旁边可气坏了大将许褚啊，可恼啊，可恼！丞相，关云长特意猖狂，您给他赠袍，他连礼都没还，马都没下呀，就这样扬长而去了，日后被他人传说，岂不耻笑丞相？待俺将他追回，丞相您赶快治罪于关羽。说到这会儿，他抬腿摘兵器就要往上追，且慢，曹操一把把许褚给拉住了。你说的这是哪里话来？云长单人匹马，一人一骑，我等人多势众，他怎能不防呢？云长乃天下之义士，恨我福薄，不得相留啊。唉，这时候曹操才叹了一口气，他在马上探起身来看，一直都看不见踪影了。这回云长着实去呀，他确实走了。然后曹操把马鞭这么一摆，那意思走吧走吧，咱们回家吧，就这么着跟着曹丞相回了相府了。再说关羽关云长，他挥开了赤兔兽，赶到官道上，想追上二嫂的车辆啊。他追出几十里地来了，关羽手打莲蓬，这么一看呢，这官道上根本没有车辆的踪影。哎呀，云长可这一急非同小可，急出一身大汗来，怎么回事啊？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我是作家刘一达，有故事的人生，有故事的你，倾听别人的流光岁月，讲述你的多彩回忆。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阳光茶园，

书尽管去读，读书没有禁区，我觉得读的喜欢了读下去，读的不喜欢了换一本。你愿意坐在办公桌前也可以看，你愿意坐在桌子上也可以看，你如果功夫实在好，做瑜伽的时候倒立着也可以看。读书会使生活更丰满更丰富多彩，读书在本质上是生活的一个部分。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我是钱文忠。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翻开精美的日历，细数着春节将要来临，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更是我们期盼的佳节。2018年1月26日、27日、28日三天，祥康大型感恩回馈，只为大家多年的厚爱和信任。三天活动期间，购买祥康牌3期银杏茶30小盒，2220元，或者祥康牌1元胶囊6瓶，2190元，赠送200元代金券。购买祥康牌祥康酒3瓶，3600元，赠相同祥康酒3瓶，加赠300元代金券。购买华健微生态口服液8箱，赠华健微生态口服液3箱，加赠100元代金券。凭此代金券可以在发放此券店内购买产品使用，详情可致电北京祥康堂垂询了解。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有请我们的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姚老师你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姚老师啊就冬季养生继续和大家进行这个讲解。我们为什么讲季节养生呢？所以大家不明白是吧，这家一讲就得一年啊，这个每一个季节还不一样啊，还什么体质的也不一样。 对， 您嫌麻烦了吗？人活着就得需要这样啊。很多人一提养嘛，我没时间是吧，啊那都是上了年纪有病的人去做。哎，有没有这种思想认识？ 有啊。 你看，说你这你讲养生保健，你离开这个你讲什么呀？你不把大家的思想观念认识提高了转变了，你讲这有什么用？没人去听你的，没人听你，你还讲什么呀？你还不如歇会儿歇歇嗓子呢，是不是？所以你说出来这事儿必须符合啊，符合什么？符合大环境啊。 嗯， 是吧？什么叫大环境啊？啊，你过去中国人还吃不饱了，你给他讲养生保健，他哪有时间饿着肚子听你这个去？这大环境不能离开啊，是吧？所以整体观念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 对 啊，哦是吧，你今年没做没关系，我们说你可以有时候做不到，但是你绝对不可以不知道啊。我今年说比如说啊，哎呦，照着这个李老师和姚老师说的，哇，这个冬令进补还提前还得做好工作。 对 啊，您的意思呢啊，这太复杂太啰嗦了啊，别把科学东西当啰嗦啊，这就是规律啊，按着这个规律来办事啊。我们现在很多人，哎呀你怎么不按规矩出牌呢？有这句话吗？ 有。 你不按规矩出牌，别人就不好理解你。 嗯 啊，你不按着规律去办事，身体的脏腑的功能也不容易，是吧？得到你真心的，是吧？ 呵护， 呵护，啊，这切实，是不是？这样的呵护，啊，你有一个脱节的，你想着和身体生理的需求有一个脱节的这种空间、水分，是不是这意思？ 是。 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去悟，能不悟吗？啊，我们至今人类了解我们自身，了解透了吗？ 没有， 没有，远远没有，不说没有二字，远远没有。 啊，但是呢我们就朝着这方向去悟。 对， 特别是在养生，我们谈到什么叫养生，我们养生啊，从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生活条件好是吧，都在提养生。我就曾经问了什么叫养生，我也曾经问过自己是吧，我讲了20年的养生啊，我自己问自己什么叫养生啊，是吧，我这样问自己我也问别人呢啊，所以这些我们都没有搞清楚，我们还谈什么养生。目标目的是吧，方向这还都拿不准，你说我们这是不是有偏差啊。所以大家在谈养生的时候啊，首先互相问问什么叫养生。 嗯，要探讨这样的问题。 什么叫养生啊，是吧，下面让姚老师说说啊，我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怎么谈的认识到养生啊，咱们简洁给大家从遇到这个话题了咱们再给大家重复重复。 对，养，养就是当养护保养之意，生呢就当生命和生理，养生呢就是顺着生理的要求去做，不要违背着生理的要求，要顺不要逆，这就叫养生。 什么叫养，对吧，咱们中国人的一个思维嘛啊，从字啊词啊来悟它的意。养是不是调养，什么叫益养保养，是这意思吧， 是。 好，关键这个生字，这个生代表什么， 生代表生命，代表人的生理和人的生活。 哎，让而且呢告诉大家层次非常清楚啊，要非常的清楚，生生命第一位的啊，生命养生嘛啊，通过你养生你的生命是吧，哎，你必须得存在啊，养生嘛，你生命不存在你还养什么，哦，它是为了保证生命的存在，对不对， 对， 这是第一，说生命存在了，其二呢，其二是健康啊，哦啊，这个养生，生第一代表生命，得活着，得维持这个生命啊，得让它存在啊，对，存在不行啊，第二层你得让它健康啊，哦，这个生哦就叫健康，保护第一人的生命，第二保护人生命还得要健康，哦，第二是健康，第三才说到它的实质，这个生叫人的正常的生理功能，这才能跟我们搞清楚了啊！我讲了这是十好几年，那讲20年了，是吧？我总是对这个养生这个词儿啊，尤其近几年，我在自问：什么叫养生？养生的实质是什么？内涵是什么呀？是吧？我们天天在叨叨，是吧？说你这个连你的靶心都没搞清楚，所以你就没法啊，也可能今天做对了蒙对了，也可能明天又偏离了啊，是不是这意思啊， 对， 如果你把心弄直了以后它不容易偏离。 嗯， 所以说养生三大内涵要素，第一叫生命，第二呢叫健康，第三人体的正常的生理功能。养这个呢就是养护它，呵护它，益养它，是不是啊，这不就清楚了吧，这就完全清楚，哦，养生是干这个，是对人的生命健康和生理功能加以是吧，呵护养护益养调养，全了吧， 全了。 说如果出现这个，我们认准了这个，我们还会去做伤生的工作吗， 不会的。 你看现在他为什么会出现一边养生还是一边伤生，是不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是吧，就是我们没有把养生这个全方位的 认识到位， 整体的、 嗯、 实质的啊，这是两个含义啊， 一个是整体的，一个呢实质的，没有认识清，没有认识全，没有认识透，才出现了一边养生一边伤身。所以是这些关键的问题，关键的词儿。说来道去说你讲了半天，再谈到冬令进补，那有人说哎呦啊，刚才李老师跟姚老师一听，对呀，提前都说完了，没清理体内垃圾，所以呢现在你再是冬令进补的时候，这个就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以下是广告时间，翻开精美的日历，细数着春节将要来临，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更是我们期盼的佳节。2018年1月26日、27日、28日三天，祥康大型感恩回馈，只为大家多年的厚爱和信任。三天活动期间，购买祥康牌三七银杏茶30小盒，2220元，或者祥康牌1元胶囊6瓶，2190元，赺送200元代金券。购买祥康牌祥康酒3瓶，3600元，赠相同祥康酒3瓶，加赠300元代金券。购买华健微生态口服液8箱，赠华健微生态口服液3箱，加赠100元代金券。凭此代金券可以在发放此券店内购买产品使用，详情可致电北京祥康堂垂询了解。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李老师，我们和大家介绍了养生的真正含义，这样一讲呢，大家就清楚了，明白了，以后就再也不会去伤生了。 对这个问题呢，就是大家呢，可以说啊，有些事情啊，我们都是在呢不断的实践当中啊，来不断的摸索，是吧？不断的完善啊，是有一个过程，是吧？比如说我们谈到了究竟什么是养生啊，是吧？我们讲了很长时间啊，我们啊吃什么，是吧？你比如说冬天哦，吃黑色的东西啊，这就养生了啊，吃这个果实的东西就养生了。是不是？ 这个只是一方面。 一方面。所以呢，我们把这个呢，核心的东西，也就是本质的东西，我们把它搞清楚了。你不管是做什么，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养生的方法了，是吧？锻炼呢，是不是啊？运动啊，是吧？还有呢，食疗啊，方方面面的，这些都很多。但是呢它有一个宗旨有个宗旨，有个指标你在做的一切养生嘛就要符合什么呢要符合我们人体的生理功能。 对。 有助于它，有增强它。这个核心就在这儿了。 对，不能违背它，要顺不要逆。 如果把这个核心的东西我们抓实了，我们身体需要什么？这种机能，是吧？什么时候需要，是吧？有利于我们各脏腑啊、各系统啊、各机能的，是吧？这个功能正常的运作， 对， 我们去维护这种机能，不去伤害它，呵护嘛，就是帮助它， 对， 是不是？这个核心东西我们就知道了。就从这个整体从一个内涵的一个标准这样我们在做在谈也是谈，是吧？吃什么也好，怎么去运动也好，等等一系列问题我们就先拿这个标尺，有没有助于我们身体的机能，有没有助于我们身体的健康，有没有助于使我们的生命， 就是说有助于人的正常生理功能的发挥。 你这个生命更加旺盛。 对。 生命力更加强。 是的。 健康水平特别高。 是的。 功能运作的最高水平。 是的。 好了。这样你就把这个什么呢，所有的养生你贴着这三个来题儿来去考量。是不是也包括我们上档节目也跟大家提到了提到什么呢冬令进补这个问题 对， 嗯，这冬令进补呢，我们也要给大家说说啊。上档节目我们提到了啊，要补嘛，没错啊。根据呢啊传统的养生啊，冬令进补一点错都没有。啊、 该补的时候就要补， 还要补。 对，但是呢，有一个前提。 对，我们也跟大家说了，这个前提呢，就应该啊，在这个入冬之前，我们有一次呢清理库存，是不是啊？哎，就是把你的仓库是吧，应该做一下整顿、整理啊，一些体内的垃圾呢，应该把它所以呢清除，那么就有利于。啊，我们冬季的进补啊，是这样的。如果你没有做这方面工作啊，身体都是垃圾啊，你库存都满了，我问你怎么去补。 嗯，就是没有把仓库腾空了、啊、你怎么去补？不能乱补吧。 他为什么要补咱们也简单说说。嗯，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我们讲到一年呢是吧，一年五季，春夏秋冬啊，特别是在夏季的时候，是吧？大家都知道啊，夏季呢，啊，循环快呀，啊，循环快以后呢，人体质呢消耗的比较大， 是 是不是？哎、啊，所以夏天啊，消耗，哎，它进入那么一个周期嘛，哦，夏天消耗，所以说天气慢慢凉呢，是不是啊？到冬季了，哎，这时候呢，我们就应该。啊、在一年当中啊，有一个阶段啊，要补充身体，是吧？啊，他为什么要冬令进补？这个我们还得把它问题呢， 肯定有它的内涵。 哎，对， 嗯， 这就知道了。哦，对，啊，夏天的时候嘛，是吧？要瘦了，为什么人们老出汗呢？啊，一夏天呢，人们呢，是吧？睡的时间还短。 对， 你看。消耗得大，睡的时间还短。 嗯。 另外，天一热，人们还不想吃。 对，睡得少，吃不好。 那是不是消耗挺大的？ 嗯、 啊，这一段，哎，就是我们把这个从啊一年的这个环境条件来看，为什么要冬令进补？是不是啊？夏天呢，活动量也大。你看冬天的活动量怎么样？ 小。 小了。 嗯，睡的时间还长。 哎，睡的时间。还长了， 嗯，还没有什么消耗， 哎，而且还同时还要进补， 嗯、对， 啊，它是为什么呢？一个补充你夏天的消耗， 嗯， 另外呢，做一个呢冬季，啊，一个呢这个对身体的一个是吧调整、调养、补充，啊，干什么呢？为来年开春啊，一年之计在于春嘛，啊，所以。 嗯， 作为一个身体的一个能量的一个积蓄， 因为这一年春夏秋冬是一个整体嘛， 整体。哦，大家才明白了啊，怎么为什么要冬令进补啊？ 嗯， 啊，实际上呢，我们每天都在补，是不是？ 对， 只是说呢，它补的比较集中， 嗯， 啊，比较集中，这样呢，刚才杨老师啊点的这句话。那点的非常到位啊，在一年啊过程当中啊，哎，我们来看到为什么要冬令进补，这样呢，我们就了解了啊，进补哦，为什么在中国啊，在百姓当中啊，有个冬令进补的啊，叫健康习惯吧，是吧？健康习惯，这就知道一个是补充啊夏季。啊，身体的消耗啊，同时啊，为来年的春季啊做一个充足的准备，这样我们把它就定位了。 对 啊，我们就清楚了。 嗯 啊，下面的话呢，我们就好说啊，就是为什么人就问了，什么都时间我们都在进呢，都在补啊，啊，怎么为什么要冬令来个进补啊？啊， 对。因为你补完了之后，到了春天的时候，还要有一定的消耗。 消耗，是不是？那你就甩开膀子干了。 对。 啊，那你干的有没有精力足不足啊？那就看你冬季养生的水平高不高啊。 对，看你这冬天你这个蓄的能量了。 哎，四个字吧，叫养精蓄锐。 对， 是吧？哎，储存能量。 是。 是吧？干什么呢？啊，等到春天，那时候呢，一触即发。 对。 是不是啊？因为你卯足了劲儿了嘛。 嗯。 哦，这回大家就清楚了。啊，从宏观上我们先认识这个，为什么中国老百姓啊流传着有那么一个冬令进补的说法，啊，这个了解了。另外呢，在冬令进补这个问题啊，在昨天那个节目当中跟姚老师我们谈了，是不是啊？谈到了啊，这在一年当中啊，我们在那入冬之前要有一个身体的清理垃圾啊，这个工作哦，我们明白了，是不是啊？特别是我们对于清理体内垃圾啊也做过多次的啊，可能是有点特色的啊讲解认识，是不是啊？ 对， 大家在这方面啊要认识到啊，说我们要进补，补的是什么啊？咱可不要再去补垃圾了， 补的是精华的东西。 对不对？哎，精华的东西啊，要按照我们生理的需求， 对 啊，健康的要求， 是的， 是不是 科学的去进补？ 哎，不是说啊，我冬令进补，哇，多吃点好的，不是，那就错了啊！你看，我们特别对这冬令进补非常的慎重啊，非常的慎重啊，特别是因为呢，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是吧？另外呢，我们也在进补当中也有了科学的讲究了， 是的。 是不是啊？因为这方面讲究了，不是说啊，反正有营养的你吃的都是补，这个观念就错了。原先可不是这样，一提这有营养吃，是吧？哎，吃了就对身体有好处，过去普遍是这种说法。现在我们提示了，你身体需要不需要？它需要多少？是不是啊？它什么时候需要？哎，反反复复，我们把这种意识，啊，让大家在脑海里，有个强烈的，是不是啊？认知、认同，是吧？多好的东西，但是我身体有了不需要，我就可以不摄取。 对， 是不是这样？ 不要一听补，哎呦，好吃的你就多吃， 对， 吃个没完， 对， 那样是错的， 是吧？ 哎， 所以这样情况呢，别一边我们谈。清理垃圾富贵病一边呢我们在谈那个冬令进补，有些朋友就有些搞不清楚了， 补过了再补出来富贵病， 对， 搞 不清楚了所以现在的这个认识一定要给大家一个准确的这个定性定位，那就什么叫准确的就是我们怎么去补，是吧？我们补什么， 对，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是的，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问题迟迟就没有讲，迟迟没有讲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够把它说清楚， 因为不是这么简单的问题， 不是那么简单， 对， 是不是？就像我说的，这骑车子这怎么没气儿了呢？哎呦，带闸了，对吧？带闸了。那怎么办呢？你得补带去，就跟我们现在补的意思一样了，是吧？你得首先得找这个洞啊， 对， 找洞，怎么样呢？我们得扒开它，把这个内带给扒开了，他得拿水试，他得把气儿再打上，打上气儿再试，哪儿跑气儿，说明哪儿漏。然后在哪儿补，是不是这道理？ 是， 说这道理大家都懂的，但是补呢，我们就没有像补带这样有特别明确的主导思想，是不是这样？ 对， 所以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我想举这个例子呢，那就体现一个呢，你缺什么，哪儿不足了，你就重点补充哪儿。今天看来是说不了了，我们暂时今天就讲到这儿吧，好吧，朋友们。 好的， 好，杨老师，再会。 朋友们，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下街157号，电话83226605。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Let's the roses in unserem Garten, die verborgen im Laub ich fand, fehlt's noch im आवारा हूँ या गर्दिश में हूँ आसमान का तारा हूँ आवारा हूँ गर्दिश में हूँ आसमान का तारा हूँ आवारा हूँ घर बार नहीं संसार नहीं मुझसे किसी को प्यार नहीं मुझसे किसी को प्यार नहीं उस पार किसी से मिलने का इकरार नहीं मुझसे किसी को प्यार नहीं मुझसे किसी को प्यार नहीं सुनसान नगर अनजान नगर का प्यारा हूँ आवारा हूँ आवारा हूँ या गर्दिश में हूँ आसमान का तारा हूँ 天早晨从梦中醒来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一天早晨从梦中醒来亲烈着闯进我家乡啊游击队呀快带我走吧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游击队呀快带我走吧我实在不能再忍受啊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一定把我来埋葬请把我埋在高高的山岗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把我埋在高高的山岗再插上一朵美丽花当人们从这里走过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每当人们从这里走过都说啊多么美丽的花每当人们从这里走过都说啊多么美丽的花每当人们从这里走过 FM